好，翻到嚟我哋呢个第四节啦， 系 呢个嘅就回答网友及呢个解放军环节， 系 嘛，咁就嗱轻微回答网友少少嘢嘛， 系， 其实头先都有讲到少少嘅，咁咧第一个咧就有网友问，就话呢个嘅 F 三十五，咁成日同我哋讲到咁巴闭， 系 咪，咁啊话佢平啊，性又靓啦咁样， 系， 咁咧啦就跟兄咧都帮我哋回答咗少少嘅，咁首先咧就你话如果佢嗰啲话咩嗰个飞行成本系嘛，每个钟几多？咁其实个数据咧，暂时就话每个钟咧系大概35,000美金系嘛？ 系 就唔系应该贵啲，唔好意思啊，应该11万几好似系嘛？10-10万嘅，咁咧就听落贵嘅，但嚟紧咧，我哋相信咧就应该会平啦，即系个维护成本会越嚟越平啦。 因为多机咗， 一来多机啦，系咪？二来咧，其实咧你摊平咗咁多部机之后咧，你嗰个啲料啊买采购都平啲啦， 系啊， 系咪？咁另外咧，如果你话个维修成本嗰啲嘢系嘛，即系只会越嚟越平啦。因为其实你依家越做越多嘛，啲 pass 嗰啲全部都多，咁人工又会相对会即系会点都会 cut 翻少少啦吓，即系成件事啊。咁另外咧就有网友就问呢个叫咩啊？就讲到解放军嗰个问题系嘛，即系我哋成日话 spec 嗰样嘢咧，嗱好老实嗱，即系大家都明嘅，即系咧如果讲个国家咧，首重系品格啊，即系唔系讲个财力军力啊， 个 品格啊。咁老实，大家你见大陆咧，即系啲人落嚟买奶粉啦。上面食蛋咧就好惊嗰啲啦，咁你都估到啦，即系嗰个国民嗰、那个即系嗰个品格，其实都唔系质素问题，即系品格问题。咁令大家都咁唔信任系嘛？咁你觉得佢如果做啲国之重器，系咪都咁认真咧？定系其实都讲钱？咁如果军队成日同你讲钱，仲要军队去做生意噶嘛？以前，咁你谂下，如果一个军队成日同你讲钱，咁你又觉得啲 spec 出嚟会唔会有钱入面会作怪呢？咁当然你话喂，咁美国啲军佬唔讲钱咩？佢又唔系唔讲钱喎，但你讲钱之余咧，佢哋都要啲嘢得喎，因为人命重要嘛。咁所以咧就你点计都好啦，咁就好客观嘅，其实都真系唔系好主观嘅。咁你问100个100个都觉得咧，美国嘢好过中国嘢，因为人哋咧首先起码我哋讲福特号啊，如果佢要出啊，即系啲航母舰啊，都要试过咧海爆啊。 系 我哋都讲过啦，辽宁号有冇海爆啊？ 下面就冇啦， 爆就系冇嘅，架嘢会系咪？冇人知咯，系咪先？咁所以唔会噶。咁你睇下人哋咁大胆去做啲嘢，你就知佢几有信心啦。其实我哋都系靠呢啲睇嘅咋，老实。 系， 即系你话我哋又唔系嗱，有啲人话我哋系咪嗰啲咩外行啊？咁我哋梗系啦， 梗系啊，我都唔系 insider。 首先我就唔系 Lockheed Martin 做嘅，系咪？我亦唔系参过啲咩将嗰啲咩少将嗰啲啊，即系我又冇参过军啦、啊， 系咯。 咁老实我哋都系平民一个， 平民一个系。 咁但系我哋就比较中意睇军事消息啫，咁同我哋都会分析下咁样啦，咁讲。好啦，咁我哋依家咧就要讲咧珠海航展话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啦吓。咁其实即系我哋俗称珠海航空展啦， 系珠航展啦， 系啊，珠海航展啦， 系啊， 系啊。咁咧就 Alex 咧就铺咗出嚟噶啦，两日前。咁咧嗱，老实我哋已经比较过咧，全香港咧所有嘅旅游社啊，咁啊边个最抵嘅？嗱，小弟咧就真系老实啦，我咧真系帮大家咧喺呢个嘅旺角银行中心，直头走一转啊，三层噶嘛有，咁啊走晒三层噶啦。我老实啦，即系我逐间问啊，不耻下问，间间再问，啲人都以为我傻佬咁，咩嚟噶？嗰啲啦，要问我系咪白撞咁咧？咁得一转就有三间啦。咁三间讲噶啦，一间中旅社，一间咧就星辰旅游。一间咧就油麻地旅游，嗱如果啲咁计咧，嗱中旅社咧就系冇记错咧，大概1,000蚊到啦。咁咧佢咧就佢系搭船嘅。咁咧大家记得咧搭船咧先至稳阵，因为咧当日咧嗰个珠海交通系极其复杂嘅。你预咗咧系塞车塞到傻嘅，如果你用陆路去咧唔系几通嘅。咁咧我嘅经验咧就我每次都系搭海路嘅。咁我搭海路咧次次都好畅通嘅。咁啊搭专车去咧最好就。咁的士咧，我以前往年咧就话唔得噶，即系的士系唔通噶，因为佢唔俾你入嘅。咁啊，俾限定车辆入，例如我哋嗰啲专车就限定车辆。咁啊，实冇死嘅。咁啊，我听过咧，有人咧就如果搭陆路咧，就去到下昼先入到去啊。 哇！ 所以大家咧就怪下自己，如果你真系坚持嗱，有油麻地旅游系搭船嘅，中旅社搭船嘅， 系。 但有一间咧就叫星神，星神系平嘅，佢唔知500几蚊。再加小费成，可能咧700蚊有找成件事， 系 非常开心嘅。咁但系咧，老实如果你搭呢个咧，就要喺深圳上车。 哇！深圳上车嘅，再行兜个上东莞，东莞再上行虎门大桥啊，落翻去番禺，落翻去再落翻去珠海咧，你嘅真系冇4粒钟唔使谂啦。 所以我真系唔知几耐。系啊，我唔敢讲。我问过嗰个人，你陆路咁样几点去到？佢话我唔知嘅。 系啊， 跟住话会唔会下昼先去到？ 嗱，虎门大桥塞车系冇谱噶。 系啊，同埋我问佢，如果你咁迟先去到，可唔可以退票啊？唔得， 带定杯面同埋尿袋啊！ 哇，背面 真系真系屙尿嘅尿袋， 唔系 power bank 嗰啲啊嘛。 即系几年前12:00到喺个江门搭车去翻深圳， 系 即系啱食完饭嗰时候，啱12:00到1:00啦，得我好早食饭嗰时候，1:00前啦， 系 搭车翻去深圳，啱啱好 系 天黑啦，黄昏 5-6 啊， 系啊。 哦，但江门系咪远少少啊？又 江门咁一上一落咯，即系上就系江门，落就系珠海咯。 哦，咁样嘅。 咁你谂落边珠海咯，即系越可能争半一个钟头内咯。咁、 okay. 但系谂下系即系讲紧5-6车嚟塞埋， 系啊， 所以即系搭船稳阵真系。 系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啊比较心情推介油麻地旅游啊。 系。 咁老实啦，我哋自己都要俾钱噶嘛，咁所以咧，你问我咧就觉得油麻地旅游咧就算平噶啦。 我哋又报咗噶啦，嗱，大家如果报咗其他嘅咁就冇办法啦，到时就啊挥手啦 吓。系啦。 咁啊最好就同我哋报埋同一个团啦，咁我哋啲团号啊、报名 number 咧就全部铺晒上 Facebook。 嗱，理论上你报第二个团都唔紧要嘅，我哋都有机会喺场地 挥手啊， 系啊，挥手到嘅。不过咧，我就唔知道你几点入到去。 系 嗱，我往年咧，我都有中旅社，我见过其他网友嘅， 系 唔系网友，其他团友。 系 因为点解咧？我见到咦，大家睇个样都似系睇军事战啦，即系倾咗两句。咦，你 join 边个团啊？中旅社。咁、 okay. 我当年就 join 新华嘅，旧年。 哦 咁咧，我跟住大家比價錢，哇！我平你成嚿水喎，但睇一樣啊，大佬係咪先？ 因為都係其實佢 book 佢啲香港旅行社幫你 book 佢之後，都係翻大陸旅行社幫你接待嘅啫嘛。 同埋最緊要就其實咧，同一架車咧，都係嗰啲旅行社嚟嘅， 因為全部都係因為個都係個 旅行團嚟嘅， 都係個點集合噶嘛。嗰張上船嘅 book 埋嗰張船 啦，大家一齊同一架船， 係啊， 同一架車， 係 係好搞笑嘅。但老实嗱，呢个团我问过啦，咁可能30-40人咯。咁当然我唔会知佢依家几多人啦。但系咧，我想讲油麻地系最快爆嘅，通常。咁大家要步快啦。嗱，我同油麻地系冇关系噶，各位，你唔好以为我 系 油麻地过栏啲人啦。 我哋唔系住油麻地啊。 我唔系住过栏啦。我 系 冇呢啲生意啊。 我都好耐冇搭过油麻地。 冇勇抽噶，各位千祈唔好咁讲。你报唔报我哋都唔知。系啦，而个团号咧，大家咧。参考翻 Facebook 系啦， 系啦，得唔得？咁咧就有问题就喺楼下就留言就可以。 系 咁，今次有啲咩睇啊？嗱，今次咧就有咩咧？就听讲啊，沙特阿拉伯嘅皇家空军啊， 系 沙特之鹰啊，咁啊会用呢个嘅红鹰啊 ，hawk 噶。咁啊呢架就之前咧英国红战都用呢个， 亦系都系英国自己啊 BAE 自己嘅训练机啊。 系啊，咁但系就今次英国红战好似唔嚟喎。 诶，沙特。梗系啦，南海啊， 哎呀，但系真系好睇人哋， 系啊， 因为人哋啲真系正噶嘛。 系咯，沙特又唔会派啲 U Fighter， 又唔会派啲 F 十六过嚟，哎，真系惨啊，真。 嗰个佢揸得 U 啲狗坏叻啦， 系咩？ 咁同埋咧，我哋中国八一飞行队都梗噶啦。咁中国八一飞行队咧系用歼十嘅， 歼十啊， 系啦，其实就麻麻地好睇嘅，老实。不过都望下啦。咁另外咧就俄罗斯梗系会嚟啦，勇士啊、飞燕嗰啲咧，点解都嚟？ 苏廿七啊，啲 苏廿七就米 团 米格廿九啊， 系 上次直头啊，苏廿七兼米格廿九一齐购买啊，点解咧？唔知米格廿九定苏亚七廿九坏咗？ 哦，顶住 先，坏咗顶住先啦。结果就沟咗出嚟啊！ 系远睇唔觉嘅， 个都觉噶，远睇都觉噶，唔系好靓嘅感觉，系唔系好靓仔？啊，讲翻今次咧，仲有一个地面装备动态展示区噶，咁咧即系我哋俗称即系睇啲坦克啊，睇下装甲车， 开下引擎俾你听啊。 唔系啊，佢真系坚喐噶，系啊，跨障碍咁俾你睇噶。咁咧就我 Alex 买咗噶啦，270蚊。系啦，咁所以咧就嗱，老实啦，唉，你都俾得500-600蚊入去啦，系嘛，咁你梗系买埋佢啦， 冇晒系咪？ 系啦，嗱，总之咧，成单嘢埋单咧，我大概就俾我同 Alex 人均消费咧，大概系1020几蚊啦， 系， 冇记错就1027嘅， 系， 到时啊预翻60蚊小费， 系， 仲有大家记得嗱入到去咧，诶，好似今日搞攻略咁，嗱入到去咧，记得要咩咧？就系要准备粮食，嗱，个人认为啊，我同 Alex 就会 自备粮草， 就自备粮草噶啦。就唔会入去买噶啦，点解咧？唔系因为佢贵咗紧噶啦。问题系咧，啲嘢咧唔系热噶，你食咧系冻咗噶咯。同埋第二个问题系咩咧？就排队排好耐。 系， 哇！你知咧，我哋入队分分钟都系钱嚟噶。咁梗系入队狂睇啦，我哋连休息都冇时间嘅。狂睇，咁所以咧，大家自备水，可以自备粮食。如果你觉得天有庆嘅，到时你带定一个迷你雪柜咯，有啲冰袋咁样先袋住啦， 袋住 OK 嗰类嘢啦。总之你去玩开心啲嘅， 有热水供应噶， 系啦。嗰度热水供应啊？ 有冇热水供应？ 有呢都冇饮啦，系啦，一阵间翻唔到嚟点算啊？冇呢啲嘢啦，咁所以咧就去到咧就大家就如果你早啲预备得充足啲咧，就好玩啲嘅成个团系啦。咁所以咧就翻嚟咧都系搭船嘅， 但系大家预真系去一日噶，即系你预咧嗱，佢虽然冇讲几点，但我讲俾你听啦。通常咧都系大概七点几八点钟啦，就搭船过到去就大概九点钟啲啦，跟住搭埋车程咁，你咪预大概十点半到去到咯。 咁快？ 十点半到啦，你预十点半啦，十一点前到嘅。 喂，即系搭水路快好多。 喂，但系人哋九点钟开波噶啦，其实我哋蚀咗噶啦。不过算啦，咁你九点你十点半去到都会睇到英国红战啦。喂， 冇办法噶啦，呢个系。 系呢个冇办法中嘅办法啦，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就将就下啦。咁我相信呢个团都系最好噶啦。 系 啦，咁加埋啲保险啊，成嗰啲大概你预1000蚊到左右啦。 系 啦，咁当然啦，如果你去邻近去新加坡啊，樟宜机场嗰啲啊。咁当然个价钱又贵 好多啦，咁机场酒店。 不过人哋啊靓好多啦，系啦，咁啊同埋咧真系你可以观察到 F35。 你有冇去过啊？ 我未啊，如果系我哋下次去好嘛？ 好啊， 2019啊，我哋可唔可以带团去啦？我哋睇下有冇机会啊？好，咁我哋翻翻嚟呢个解放军环节啦。 系， 好啦，咁解放军环节咧，首先咧我哋讲下咧，即系大陆嗰边咧，大家知唔知咧？其实大陆依家有样嘢好传噶。就咧、是，佢哋话咧，佢哋嗰个天宫啊，咩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嘛， 唔系唔见咗。 天宫一号跌咗啦，就呢个南太平洋啦， 唔见咗啫， 系嘛，跌咗落嚟啦。 佢唔见咗好耐，跟住突然间话坠落噶。 哦，咁样噶， 系啊，唔出声好耐，突然间 又玩呢啲， 系啊，消失咗好耐，唔传唔提唔讲。 你自己知啫，美国知噶，其实我知你边嘅， 喺隔篱睇， 一路都睇住你嘅，其实 睇住你跌啊。 不过好似听讲咧，临尾都真系失联嘅。咁你但系大陆咧，去到临尾最后咧都控制到咁讲啦。咁喺南太平洋一个咧，我哋叫做卫星坟墓嗰地方咧，着陆嘅 系 啦。咁啊，听讲咁啦。咁啊，讲翻啦，而家大陆咧有个天宫二号啊，咁咧就一个太空实验室啦，地球轨道都运转。咁咧就其实依家咧全球咧理论上2030年之后咧，咁、那个国际太空站咧就唔运作噶啦嘛。咁所以全世界咧就会剩翻一个太空站，就系、 是、 大陆呢个啦。 系 咁，所以咧 ，suppose 咧，如果你问咧，就全世界都候住。如果美国嗰啲唔再抌钱搞啦，欧洲嗰啲又唔抌钱搞啦，俄罗斯依家就同中国做个 friend 先啦。 系 咁啊，以后有啲咩喐咧，全世界都要租大陆呢、這个。 系 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睇紧嘅，即系观察紧，因为其实最紧要就系大家要观察呢个会唔会冧啊。 大茶饭嚟噶。 咁如果呢个冧咗，咁啊即系到时啲欧洲人都要死噶。咁所以大家咧都长期睇住嘅。咁啊，佢哋话咯，依家睇下嗰个组件啊。要点样去喺呢度发展啊？咁咧听讲嗱，你知大陆咧嗰啲叫长征啦吓，咁啊长征五号嘅火箭，依家咧佢哋长征五号咧就比较新啲啦，即系之前你叫长征一、长征二、长征三， 即系次次都短征嚟嘅，唔系长征。 长征黄征五号，长征五号咧就听讲佢哋依家个开发唔顺利，咁大家知啦，通常咧每一进一个型号，意思即系个推力会高啲啊， 系， 咁啊推力会再好啲，咁依家听讲咧就发射失败，其实唔系听讲噶啦，即系上年嘅。上年出咗 啲五号就谂起以前个土星五号啊！ 哇，嗰、那个好劲 ，Saturn Five 好劲嘅。咁咧就长征五号啊，咁啊系，你讲起五号，大家都系咪？ 系咯。 咁啊争完啦。咁呢个咧就基本上咧，如果你低轨道嘅载酬量咧去到25吨，高轨道就14都唔差嘅。 系 啦，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唔着啫嘛，系啊，咁啊大镬啊大佬。咁所以又好麻烦咯。咁嗱，依家天宫要几重咧？8.6吨。 系。 咁老实啦，如果你一路咁样砌咧，你8吨几9吨，8吨几9吨，可能话斋系嘛？ 系，旧砌衰。 睇慢慢砌嘛。 系。 咁咪最后大概可能30多吨咁咯。系。系啦，咁砌。咁个飞行高度咧就大概380至394公里啦，吓，即系啲在地轨道啦，咁样。咁有啲人话咧，有机会咧，佢会嚟紧会再降低少少。 系。 即系个能量消耗冇咁大嘛。 哦， 咁啊，即系都有呢啲情况啦。咁其实主要有个问题咩咧？主要问题就是大陆发展嗰个推力唔得啊。咁如果咧你同咧美国比咧，美国咧有个叫做 Space Falcon， 呢个系老问题。 呢个咩问题？ 老问题， 老问题， 好多存在嘅问 题，系个脑袋问题，old problem 定老豆 ？old problem，old problem， 唔系 brain problem，brain problem，short 嘅系咪想扮仔？好咧，我哋缓缓讲下大，嗰集大大喎， 系 集大大咧，近排咧 CCTV 咧就影咗佢， 系 咁咧就影咗佢咧就上咗架直升机， 都系普京型啲。 我咁梗啦，你谂下佢食个 Winnie the Pooh 戴住领帽，大佬系咪先？咁即系你型极有个抱啦，系咪先？咁你难怪 Winnie the Pooh 大陆冇得上。咁啊讲 啊，似啲蜜糖冇得卖啊 ，Winnie the Pooh 冇得出蜜糖，卖得。啊，讲翻啦，嗱，直十啊，咁咧直十咧就叫做中国自主研发啊嘛，咁啊，即系唔知佢有冇机会抄美国啊，抄呢个米格啊，唔系米基啊，嘅情况啊，咁咧就听讲啊，依家咧佢哋嘅 中央军委主席大家知边个啦，习大大嘛。咁啊，亲自入咗隔离舱啦，就尝试操控啦，大家真系知尝试。 哇！呢啲随时跌落嚟噶，大佬。 唔系佢地面啫， 高难度动作啊， 好明显地面啦吓。咁同埋咧，你知普京都有做呢啲嘢噶嘛？ 系。 但其实普京真系识揸噶嘛？ 系都。 因为普京系特工嚟噶嘛？ 系啊。 佢识揸有几期啫，系咪先？咁咧就即系去操控呢个机载武器同埋官僚系统。咩叫官僚系统呢就嗰、是、个盖。 系。 嗰个 头盔。 头盔系啦。咁听讲咧就话咧今次咧冇心脏病。系。咁啊，即系上面咧嗰个系统啊。 系， 即系上面咧个引擎咧，听讲咧就执靓咗，咁咧就令到佢咧成件事咧会好咗。 哦，养两台蜗狗，跟住 蜗 族 狗， 蜗 族狗啊， 即系九百三十千亚，即系千一二匹到。 系， 咁同啊，你都仲未去到阿帕奇嗰、那个， 去唔到， 去唔到， 去唔到， 你都去到 Heavy 啦，即系 H 一嗰个嗰、那个， 系 嗰、那个水平咁上下。 咁啊，去唔到啦。咁佢哋话最大起飞重量系5.5吨。 系 普通啦，系嘛？ 普通啦， 即系唔系话好特别嘅嘢啦。佢哋话我去高原冇问题，即系例如话去西藏嗰啲啊，去沙漠冇问题， 系 啦，诶唔系争啲啊，都争啲啊， 唔系喎，唔系 争啲啊，仲争啲啊，佢话唔系冇问题啊。 你个隔层系统个问题嘛？ 哦，你系上次咪讲有个网啊？ 系隔层网嗰度啊？ 系咪嗰度唔得啊？ 好多机都做唔到嘅，就系嗰 个。哦，即系都唔系话即系大陆嘅。 你啲大陆好多机做唔到。 系咁，当然啦，就相对嚟讲，佢仲要对啲即系相对嚟讲，就佢仲要面对一啲即系传统我哋嗰啲火箭炮啊，系嘛，肩托式嗰啲弹啊，嗰啲威胁啦。咁所以咧，理论上你应该装啲咩咧？装啲警报系统啊， 系咁系咯嘛。 系啊，例如话啲红外啊、紫外啊嗰啲啲诶，嗰、那个预警系统、 啊。嗰啲干扰器啊。 系啊，咁咧就听讲咧就话原来咧大陆系冇噶噃， 系 佢冇呢个问题噶。咁所以咧就 因为系咪冇系冇呢个装置，冇样嘢，所以冇呢个 冇呢个装置，所以就有呢个问题，冇呢个装置。咁咧就输咗俾 T 一二九，我哋上次咪讲巴基斯坦买咗 T 一二九， 咁咪争好远啦，人哋英国佬撑腰啊， 因为 BAE 啊嘛， 系啊， 系啦咁讲，咁啊听讲咧就直十就终于咧可以装到咯，即系传统冇噶，而家直十装咗， 系 系啦，咁啊装到一个紫外警告系统， 系 系啦，咁咧就同埋啲座舱外部嘅关键部件咧就装咗啲复合嘅夹板，咁听讲就应该会挨得啲咯， 即系落咗标先加落去。 应该系啦，挨得啲咯。跟住你头先讲嗰个改进型嘅发动机啊，蜗族狗啊，就好咗咯。咁同埋佢个头盔咧，哇！你知唔知吹得几劲啊？佢个头盔系 F30 嘅盔甲、啊， 边可能啊？ 系啊，佢话咧，首先个重量系轻好多， 哦， 体积又细咗，同埋咧，你见咧依家习近平上面呢个面板咧，系会有数字弹出嚟噶。 哎，为佢而设噶嘛？ 哦，净系佢先有， 可能系啊。 嗱，所以佢呢部100万，人哋嗰啲冇嘅。系啦，咁咧你见啲新嘅光学头盔啦，新嘅光学嘅 光 碟、 光碟睇转头啦。 咁所以咧就嗱呢、這个咧喺国内啊，CCTV 话，佢话咧呢个咧系可以同呢个阿伯奇一较高下。 系， 咁大家就听下算啦。 成日都斗撞啊，斗撞 乜嘢？你又明点解我哋成日话啲 spec 唔够，美国就唔够劲啦？就算系都唔够劲啦。你谂下，听完呢啲大家都知 道。你嘅长弓雷达都未有啦，你系咪？ 系啊，所以其实 即系直升机摆雷达好高难度嘅，原来。 系啊，因为其实你就要计埋重量 啦。系啊，嘅重量啊，跟住全个成个电作战系统咧，都好复杂嘅。 系啊，嗱，你又要讲呢样嘢啦，就是、大陆咧依家研究紧一个卫星，叫做咩？嗱，之前我哋系咪讲过咧？佢有个咧叫做量子卫星啊嘛。 系。 而家有个叫镭射卫星，唉，真系咧讲卫星，佢好似好劲噶嘛。 系。 咁一个镭射卫星去反潜， 系咪星？系咪睇紧星人大战啊？ 系啊，唔系咁你 FF 都有个限度噶嘛。咁啊讲咧就话研究员话咧，如果海面咧下面有500公尺嘅目标，即系500米啦。 系。 例如我哋讲紧咩咧？日本自卫队，日本自卫队嘅苍龙级或者亲潮级，哇！你竟然可以望到500米以下目标、啊， 系， 即系我仲要唔系咧用嘅星立， 系， 系用卫星，我仲好高嘅，咁射埋。佢话咧，佢依家做到，即系研究紧呢个用镭射去做一样嘢。但系大家都明啊，镭射个问题嘅，就系镭射光学武器嚟噶嘛。 系， 其实啲光入咗水就会折射啦。 系， 咁所以咧就你可以研究翻个准确率问题啦。 同埋太空喺太空系底层已经好多折射噶啦，嗱，即系到你反射翻上去其实好少嘅。 系啊，咁所以咧就要睇翻咧佢嗰个技术啊，即系理论上啊，即系镭射咧撞潜艇弹翻嚟就梗系会收到啦。 系， 咁但系咧就要咩咧？就个功率就系你究竟你可以覆盖几大范围啦， 系， 或者你个卫星究竟你可以射扫射到个范围几大，同埋佢究竟要几多个卫星咧？我哋谂咯， 同埋射咗几耐咧？ 我谂老实，如果你要射南太平，直射南海咧， 啊， 我谂你冇翻5粒都搞唔掂啊！ 你电池都挨埋多咁耐啊？ 系啊，同埋咁样照射啊嘛，老实啦，100米啲人都话唔得， 你话500米得唔得咧？突然间，因为大家知咧，其实咧100米去到500米咧，唔系五倍嘅， 唔系 五倍咁解。 总之佢永远啲，永远都系一下得就得噶啦，之后得噶，一下得就得噶啦， 系嘛？即系唔系五千米，唔系500米，五千米都得， 五千米得，系有一下得咗就得噶啦，以后都话得噶啦。 咁啊，不如话菲律宾对出个海沟都得啦，系嘛？你射到去底啦，发现咦，有只八爪鱼喺面嗰啲啊， 新品种啊， 新品种嗰啲系嘛？嗰啲咧。咁所以就其实嗱，即系呢个就大家听住先啦，系嘛，一个咁嘅武器。好啊，咁我哋就下集再同大家军武戏言啦。 好， 好，拜拜。拜拜。